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北京时间的21:02，欢迎各位同学们继续将频率在每个周六夜的晚上9点准时锁定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由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音乐节目。在每个周六晚上9点，每个周日晚上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空中等你，周末快乐！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这周过得怎么样？在2018年的6月23号星期六的晚上呢，再次回归，不知不觉呢，你已经享受到夏天的味道。到了，你对于夏天的印象是什么呢？在夏天有没有一些像我一样会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很多很多一种温度，一个味道哈，或是呢吃了什么，这个不光是闻到什么味道哈，吃了什么夏天的美食哈，会带给你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回忆，还是说你会觉得哇燥热，小时候的这个印象里的蝉鸣，河边的柳叶，还是海滩荷塘，看遥远的星空等等等等。今天晚上我们一起享受在周末最最不一样的周末夏夜，有音乐的陪伴，你不孤单。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呢，可以呢自由的灵魂好好的这个展现一下了。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送出的祝福一并发上来，或是在麦家族 麦 home 的微博点歌贴当中呢来举手报到打卡。今天在新浪微博成功打卡抢到沙发的同学是雪林儿，恭喜你咯。 起你来，看看大海， 想起 你来，多么开怀， 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愿，为我表现你的爱。 首复古调调的歌曲就在麦麦的周末现场，今天节目的开场曲送给大家，听到了一点点的怀旧的风调，风潮，对吧？是你夏天的浪花，你看里面的这个歌词唱的那个时候啊，要让我俩恋情永远同游大海，有这个浪潮的感觉，同游恋情同游大海。所以在每个年代呢，有对爱的诠释和爱的表达。想起谁让你呢内心真的是忍不住的充满了喜悦啊，内心开怀，那你就没事多想想他。在2007年的时候，阿妹发行的专辑 Star 当中呢，翻唱了这首夏天的浪花。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On Air。What's DJ 麦？ Oh my radio star. I'm so over the game and living for the weekend. Let me out of this cage so we can stop breathing. Ooh, let them talk about us. Let them talk about us. All I wanna play rough. Ooh.To Cali 这是由 Breathe Carolina Remix 的 La La Land， 是的 La La Land， 翻译成中文的爱乐之城。但是呢，好像这个歌曲跟这个影片哦，在2017年的爱乐之城获得了第74届金球奖音乐喜剧类的最佳影片的这个电影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但是而且很奇妙的是，竟然这部爱乐之城我还没有看过，到现在为止。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想到今天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的这位沙发的同学呢，叫做雪玲儿，我们的老朋友发了一张图给我们看，自己做饭做了一个什么，这肉饼对不对？哎呦，你别说，这肉饼呢看起来真的是不错哈。首先呢，这个颜值虽然不高啊，这个肉饼做的这个有点丑，但是呢，看起来你知道就是这个觉得这个面积，这肉饼的面积，哎，肉饼论面积算了吗？肉饼很大一张啊，看起来很有食欲啊。被我发现了小心机，旁边好像还要切了这个土豆，不知道是此时此刻已经开始吃上了啊？你这吃的是晚餐还是夜宵啊？今天三楼打卡请假的新岛同学，好，看到了啊，也希望你可以今天的忙碌顺利啊，周末呢也不得闲就对了。第四楼的没想到沙发有点难过的爱哭的猫猫001哈，以及呢正在火车上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这位同学。第五楼啊，雪玲儿已经点到了今天的歌曲哈，那稍后呢为你来满足一下今天沙发拥有者的特殊权限，好不好？这首先把这个歌送给你。21:13，正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里面直播的 DJ 麦，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来在空中过一个周末的最最不一样的这个美好时光啊，一起来过个周末。想说一说自己呢，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或是最近呢，在自己的播放器里面又增加了哪一些新水的曲目，可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哦，对了，说到这一点呢，特别感谢我们的忠实粉丝们的这个支持，操作。在这个新浪微博呀，我们有了一个很特别的权限，我们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跟别人微博长得不一样。对，我的微博现在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啊。点进去主页之后呢，搜索麦同学之后呢，看到这个用户里面，然后呢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可以直接进入呢我们的这个超级话题，对不对？看一下这位同学怎么说的，高级的操作哈，叫做名人超话入口，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有。总之呢，点开这个主页就可以看到主页、微博和超话了。点到超话里面呢，除了看到我们的一些超级话题当中的内容之外，还可以看到很多喜欢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小伙伴们平时的这个你知道做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如果你想看的话，社交一下哈。好了，今天晚上同样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听的、经典的、新鲜的，总之呢，应该是你爱的歌曲。快快跟我们联络一下。如果这都不算爱， 是不爱着的人爱，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 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自己不该、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 小幸运来喽 ！Oh my radio star， 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最闪亮

继续来关注，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银都机构正式宣布启动拍摄电影《少林寺二》。作为经典电影《少林寺》的续集，《少林寺二》邀请张新岩导演担任总顾问，吴思远担任影片总监制、编剧。吴思远在片场表示，该片男主角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海选。最后来关注，昨晚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姜文接受来自多家媒体的群访，提到新片《邪不压正》的进展，姜文直言，成片我还没看着呢，因为电影7月10号首映，但现在音乐还没录完，想起来都要伤心流泪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 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心跳呼吸传动，就像电流，眼神

跟你说下课机，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如此刁钻。我又曾经问过你那些凭什么，能不能告诉我，就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教室里的灯可亮着你你会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刚刚这位同学他说呢，夏天的时候呢下各种的雨啊，在上海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也觉得很神奇，虽然很喜欢秋天，但是总觉得夏天还有故事未完待续呢。 微笑地对我说声 好久不见， 如果当初没有我的圈圈，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 成全 不为来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叠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

我还站在原地，眼里慢慢泛起的雾气。雨突然真的降临，这多余的 CD 有你曾经最爱的天气，漂浮在飘散的人群里，和我一个人另个彻底。一直下班也不要停，你的心再不会客气，我的森林你借我的白衣，早已经变成石头的回忆。痛快下吧，雨不要停，曾经答应过你离开你不哭泣，此刻我的脸上不管落满了雨滴。降临，这多余的 CD 有你曾经最爱的天气，漂浮在飘散的人群里，和我一个人另个彻底。下班雨不要停，你的心再不会多情，我的森林你借我的怀疑，早已经变成石头的回忆。痛快下班雨不要停，曾经答应过你离开你不哭泣，此刻我的脸上不管流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这首歌来自之前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小象同学的歌曲《雨不要停》。今天晚上呢很特别哈，虽然是一个周末，同时呢也是2018年的金曲奖第29届哈来揭晓了。那林俊杰凭借《伟大的渺小》《领跑六项》，许佳莹、张惠妹、孙燕姿、陈奕迅等歌手呢皆有提名。 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 晚上在这样的一个周六夜呢，相信很多同学的这个朋友圈呢，大部分可以分为呢三类人吧，三类的同学哈，比如说呢看世界杯的哈，看金曲奖的，看这个101的，有没有？22:41，给你 Joanne。 Part of my aching heart needs you more than the angels do. Girl,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XOXO Joanne

Star。 美杜莎来自陈琳蔡依林，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我们听到了来自演唱会的 live 版本。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正在向你招手，井号麦同学井号的超级话题为你打开。Chris Brown。

got this one nigga's back Party people can't wait for not to hot track 以为是谁上次听完还不够 Here I come, here I go, 你就 real for show Hold up, hold up, back up, back up 谁也抓不住我 turn my swag up 做自己 so what, 我疯狂 so what 人生只有一次 turn down for what All day, all day Self made all the way HK all day I'm about to go ham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 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我把钟摆到水我让第一发威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Turn up 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God九零后周周他说有人说十年太长什么都有可能会变一辈子却太短一件事也有可能做不完很想在今天的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点一首歌那要送给谁呢送给从前的自己还是以后的他 Oh my radio star 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加入我们的官方组织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风里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 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 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觉那温柔。可惜若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写的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感谢的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两三小时，三五好友在空中，我们来一起集合。当然我知道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呢，真的不是我们只是想象的这些人呢，因为有很多通过网络的方式收听节目的算是网友听众，很多同学呢在这个车里面收听节目呢也变成这种习惯了。无论是呢我之前做的上午档的节目，下午档的节目啊，中午档的没做过哈，对，回头做个中午档的啊。然后呢现在做这个周末黄金档，总之呢希望大家每每跟我们在节目当中邂逅的时候呢，都可以感受到一份特别亲切的感觉。同时呢要号召大家在新浪微博来冒冒泡哈，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一个小表情，加上一个小标点符号都可以，就证明了你存在啊，刷一下存在感好不好。没有啦，重点呢让大家来冒泡的原因呢，是因为有同学提醒我说，我们的这个麦同学的超级话题，因为呢被这个新浪微博呢全新升级之后呢，变得这个格外的重视了哈。我们的这个超话呢，已经要面临着，好像在4天之后呢，就要迎来1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庆祝的这个活动，对不对？具体什么活动我也不知道，因为粉丝和听众自发组织，但是呢我也特别想参与，然后呢看看大家都聊些什么。在新浪微博此时此刻找到麦同学，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来冒个泡啊，然后呢争取在4天之后的这个1周年的庆祝的活动当中呢，可以看到大家的参与啊。我也会为大家准备很多的福利奖品，各种好康好料，对，好物要给你啊。心情好的时候要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心情不好的时候更是应该在电波当中找那么一丝丝的安慰，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让我来帮你实现吧。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会比我更爱你，就算没有人会永远在一起，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为你放弃自己也愿意，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就算一天我们注定要分离，我更爱你，为你付出生命也愿意，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就算没有人会永远在一起，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我多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Shine on, diamond, to make me wait another day. Cause passion, this passion, you know me just as well.

小 Amy， 中文爱美，今年八岁， 爱情歌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到东西。他的朋友叫子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 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看新的实验， 新的实验，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Every morning, yeah, I don't mind sleeping alone. People ask me if I don't miss you, but I ain't been thinking about all the nights we spent together and how your skin felt on my skin. And I'm just calling to let you know, ooh, I ain't been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about you. Linkin Park， 此时此刻有人在想你，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送给大家。希望呢，每每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都可以像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呢，做了一场特别不一样的旅行。麦同学，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再见喽。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 祝你晚安。 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